72游花园，一搭即热线1872903啊。 余的鬼， 周海光， 阿姑， 其实我呢就是不是说很丑，但是矮矮地又肥肥小小肥咁样啦，微胖。对方的男仔呢就是好都高的，他就很靓仔的，估不到有机会和他发展定点样的。 谁知我身庞大如大岛，心却很细心。 其实他不是香港的。同我一起的时候他是对我好的。但是他会很多异性人系咁揾佢啦，其实佢系两个姓都得嘅， 两个姓都得嘅。 之后咧，我 check 佢啦，佢系周街唔系，即系叫好多人老婆咯。咁我同佢哥哥又好 friend 噶啦，咁成日都一齐嘅。之前我都成日同佢哋一齐玩到过夜啊，已经好耐好多时都系咁嘅。之后而家佢哋又翻翻去佢哋嗰度啦，跟住就分开啦。但其实唔系因为地区而分开嘅，系因为佢好复杂喎，我唔。同埋佢每我哋分开过算系两次啦，但系每次佢都唔话俾我知系点解嘅咁样嘅。 即系佢分开系分手定系离开香港先？ 算系分手咁啊。 分手，但系佢唔讲嘅。 佢唔讲，佢唔通知声就会唔联络你咯。 谁像你这么狠？一心只想找细品，谁人也可牺牲，因贪取一点养分。但你很吸引，任我都不忿，想输给猎人，然后总推说你是人，你是凡人，牺牲我乃是求生本能。 佢系，但系佢如果我话要分开，跟住佢又跪喺度喊噶 喎。因为佢自己中意呢个 drama 啊嘛，佢可能个个女仔面前都跪喺度喊噶。唔代表係佢得你一個 真心㗎， 佢一日跪八次都得㗎，你要知道。 佢跪傾嚟㗎， 係啊。 我唔係話想同佢有啲咩嘢，而家我只係想聊翻佢嗰種興趣，我唔係好甘心啊，因為 你冇得甘心嘅， 定位 冇得甘心。每個唔係鬧佢啊，依家 我覺得係。 你咩覺得啫？ 唔係，我唔係好衰啊！咁樣諗 唔係，我意思只不過想話俾你聽咧，冇得你甘唔甘心，因為嗰個拳啊喺佢度玩曬，你明唔明？ 誰像你這麼狠？一心只想找祭品，誰人也可犧牲，因貪取一點養分，但你很吸引。任我多不忿，我也只有忍。奉上一颗心，非因我太笨。我想等你话不忍，可惜你这一生，风捉得不够敏感，雨着绝中好人，懵懂得不懂区分。 我想问啲问题系有冇令到佢对我有翻啲兴趣，或者想同我玩多一阵？ 有，只要佢嗰排饿又搵唔到脚，佢咪会搵你咯。 佢实会搵你。 即系话你 咁，你想唔想做呢个角色啊？ 你系个性伴嚟嘅啫，一个摄入嘅工具，你制唔制？ 唔制。 唔制啊！你要决心噶咯。但如果你唔够决心咧，又唔得噶。 系啊。 无奈你是人，你是人，你是凡人，你就是吃掉鲸鱼的人。 三个题，我想听就系一啲你曾经经历过嘅难关吓，过渡咗之后打电话嚟话俾我听，你点过渡啊？鼓励下而家面对难关嘅朋友啊！定话想听咧就系、是、哇 classic 咯，呢个简直系小昆虫嘅故事啊！但我希望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啊，即系嗰啲你有冇试过南非见到嘅曱甴系点嘅样嘅咧？嗰啲故事啊， 德国蟑螂有唔同咧？ 德国蟑螂， 香港嗰啲咪叫德国蟑螂咯。 德国都有分柏林嗰边同埋慕尼黑嗰边噶。 慕尼黑蟑螂， 柏林蟑螂呢个好名喎、啊。呢、這个好名喎、啊，柏林蟑螂。 Berlin 蟑螂。过关时遇到嘅有趣事就系煲嘅题目啦，千祈唔好讲俾佢听。嗰晚你点样由呢个史文斯过万年啦？唔系听呢啲过关啊，系你真系出埠啊，或者嗰啲过关嗰啲过关啊。喂，万年上翻榜首，大家好开心啦！琴晚啲万年 fans 扑翻晒出嚟啦，包括我在内。 走啦你，一八七二， 游花园 名， 阿 K 啊， 阿 K 点啊？ 系啦，咁就自身有少少问题想问一问嘅。 哦，求自身啊， 问自身嘅， 冇错。咁嘅就话唔知几号签喎。咁嘅，咁就话说咧，就我同女朋友一齐住，咁就都已经四年几噶啦。咁、同一时间地啦，亦都同一即系亦都细妹同埋细妹嘅男朋友一齐住。 哇，精彩喎、 啊！冇错，呢个系比较。 咁间屋边个噶？你噶 间屋唔系间屋系系老豆老母嘅，系阿妈嘅。咁但系由于我同我女朋友一齐冇咯嘅时候咧，咁阿爸阿妈就离异，咁就间屋咧阿妈就搬走咗，咁老豆咧就搬咗翻大陆。咁就屋企上所有嘅责任咧就落晒喺我同我细妹身上， 一屋两家三姓人。 咁然后妹有男朋友，你有女朋友啦，咁变咗四个人住啦。 冇错，咁其实咧，其实虽然我对上就两家姐，咁但系两家姐都嫁咗出去噶啦，咁就都好少话你呢度。咁我同我细妹都已经翻嚟成年人啦，咁我都出嚟做嘢，即系我阿爸阿妈离异嘅时候，我啱啱毕业出嚟做嘢。咁其实都冇乜问题嘅。咁但系咧，由于屋企 个都分可开可，通常啲传统嗰啲即系生多几个就唔会分开噶嘛。 佢上得北方住都估到咩事啦？唔、anyway, 关事。 我啲唏嘘，有啲唏嘘啫吓。 你八个仔女都斗唔过一个22岁嘅靓妹。 未必，25岁未必斗一个。 系啊， 25正 啊，系继续咩事嘅？ 系啦，咁跟住咧，咁就其实咧就最大问题咧就系、是、由于屋企嘅呢个问题啦，咁就已经个屋企个性质已经变咗噶啦嘛。 有咩问题先？系咪同我妹嘅相处唔到，定系妹嘅男朋友相处唔到，定系佢好憎你女朋友嗰啲咁样啊？ 后者啦，咁就通常嘅冲突同摩擦咧，都系因为出于对我细妹，即系我女朋友对我细妹，就觉得佢对于呢个家就有啲嘅不负责任，咁就导致到我就孭好多责任上身。 例如咧， 即系佢你女朋友觉得你阿妹应该负多啲责任，咁意思系咪？ 冇错啦。 O、okay? K， 夹钱交下电费咁样嗰啲系嘛？ 或者买厕纸啊，唔好 洗碗啊， 黐晒 个 锅嗰啲 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十分低低啦，就系呢啲系啦。咁就其实呢样嘢咧，咁就一直喺阿爸阿妈分开之前咧，除咗阿妈去负责某啲家务之外咧，其余屋企嘅家务都系我负责嘅。 系。 咁但系当阿妈就离开咗之后啦，离开咗呢屋企之后咧，咁就差唔多所有都系我负责咁滞。 系。 咁虽然我讲亦都讲过话，亦都话过，咁 even 就算我同阿妈同我两个家姐都提及过，话点样可以俾翻呢个责任俾个细妹去负担下嘅时候咧，咁其实大家都冇翻一个正式嘅结果走翻出嚟嘅。 系有边个愿意做呢啲家务啊？ 好理解啊，你又会继续做嘅，咪斗污糟咯，啲碗摆又唔好洗咯。 如果系要玩呢只嘅啫，如果唔系， 我系玩呢只。 嗱，基本上咧，基本上斗撇唔紧要嘅，斗撇唔紧要嘅。但系咧，但系就由于我女朋友过咗嚟住，咁好多时咧，一啲嘢唔做咧，我就变相咧就压咗落我女朋友身上。 咁即系你女朋友唔斗撇？ 我唔系，我女朋友虽然斗撇，但系佢唔做嘅话咧，就会俾人觉得。搞佢话你咩都唔做噶，你又唔使翻学咁。 咁首先，其实斗撇唔系一个解决方法嘅方法嚟嘅。 当然啦，呢个我都明白。所以我都真系尝试过做呢个分工嘅动作。我做个分工就系、是、将屋企某啲嘢咁就分开做两份咁样，佢一份我哋一份咁样去做啦。咁但系得出嚟结果咧都唔系几理想。都唔系几理想。 同阿妹有冇得倾呢啲嘢噶？即系你又分两份嗱，总之我哋隔个礼拜。就要洗厕所，咁嗰即系嗰类咁样噶，系咪啊？可以有得倾嘅。 傾完，我基本上我 serious 咁傾過都幾次噶啦。咁、 啊、 傾完之後咧，我一頭半個月就好似好翻啲咯。咁然後就顧大復問啦。 嗯， 係啦。咁呢個問題都持續性都解決唔到。咁直到前陣子大概一兩個禮拜前啦。咁就因為某啲小事。爭廁所嘅事， 系 咁就呢樣嘢爆出嚟啦。咁我女朋友同我細妹就喺啲 message 上面都互訴，即係互訴對方不是啦，類似 message 上 即係咩意思啊？ 即係 message 上面 唔係鬧交， 唔 係 鬧交， 係啦，唔係當面鬧交， 係 message 上面互訴大家不是啦。咁而呢樣嘢亦都驚動埋我，基本上我屋企所有人驚動曬噶啦，我阿爸、我阿媽、我兩個家姐都驚動曬噶啦。而我亦都同佢哋都好嚴肅地咁傾過，就話依家咁嘅情況，咁我係點搞先？咁佢哋都係得出嚟嗰、那個都係嗰句，就係話佢都咁大個人啦，咁唔通仲？捉住嚟打，捉住嚟闹咩？ 呢个你爸爸妈妈讲噶啦，你家姐讲噶啦， 冇错， 真系唔想你啦。 喂，边人想你啫？我听见都想食 Panadol 啦，而家 我头痛啊， 头痛啊，直情系 冚线都俾我哋， 系啊，冚下线先做下呢个梦红先。 梦红、啊， 喂，嗱，阿 K， 我觉得咧，即系我就咁客观听咧，我一定企你阿妹角度嘅，我一定企喺你阿妹嗰边嘅，就系屋企已经咁样，某程度都散晒啦，有能力嗰啲出咗去啦，佢得翻个哥哥嘅啫。因为每一见个哥哥嘅女朋友咧，就觉得个哥比女朋友抢，即系比嗰个外边嘅女人抢咗噶啦，就觉得自己冇 成。呢个我明啊， 吓吓，咁啊俾佢抢咗，佢已经心里边咧有好多嘅刺咧，就喺度建立咗，吉咗喺度啦，已经冇办法掹佢出嚟噶啦。跟住你见到个哥都唔帮我嘅，帮晒出边嗰个，即系帮晒女朋友嘅，佢咪积积埋埋会爆发咯。我觉得佢已经算系有品啦，佢唔系兜面闹，佢都仲系 message 啊。你要解决个问题，你作为一个男人，你作为一个男仔，你就系要你又可以 handle 到你个妹，你可以 handle 到呢个女朋友，咁你先系呢个哥哥咯。 闹交嗰啲就嚟噶啦，依家仲系相处咗钱嘅日子啫。 其实依家相处咗四年噶啦，大家 一齐 住咗四年啊， 咁算 几 好 咯。 喂， 真系睇两个妹 啦。我问翻盘古初开嘅问题先啦，冇能力可唔可以同居啫？其实， yeah. 其实咧就我同我女朋友嗰方面就冇问题嘅。咁最主要咧， 咩叫冇问题咧？佢一般入嚟你嗰度住啊嘛。 佢有冇交一份租啊？ 系咯， 佢有冇嫁俾你阿妹啊？ 咩叫冇问题啫？ 唔系，其实咧佢租佢又冇夹，咁但系咧佢翻工翻工 系咯， 佢翻工嘅时候咧系 租冇夹讲完噶啦。 佢翻工嘅时候咧，屋企譬如话好琐碎嗰啲，譬如话买屋企嗰啲家庭用品啊， 你唔好同我计嗰啲婆乸数啦。 唔系呢啲婆阿 K， 你我都话你企喺你个妹角度咯。我同阿哥相依为命，无端端阿哥沟咗条女，跟然之后带翻嚟压咗我一样嘢。佢又唔系夹份钱，佢又唔系呢个嘢，佢嚟黐饮黐食嘅啫嘛。我理得你买卫生巾定买咩俾我啫？ 咁而问题就系你个妹都唔系有人有能力嘅时候，佢又带埋男朋友嚟住，又为咩咧？ 系咯， 你同你阿妹都未相处得好，点解又要加埋咁多人第二啲人呢？ 我理解你点解要带女朋友翻嚟住，我理解，但系呢件事上面你要做多几重功夫，令到其他嗰啲各个嘅单位都要舒服，尤其是你妹妹啊嘛， 唔系话你阿妹啱晒 家务啊，最基本。 唔是话你妹啱晒，而系大家都根本未够成熟去面对所有嘢嘅时候，咁哦，咁啊行得咁好密咯，咁啊成日都见面咯，佢又成日过嚟过夜啦，不如喺度住啦，咁事鬼大喺度住啦，个妹又系咁，个哥又咁，咁梗系会衍生第啲问题噶啦，因为你都未识得同你妹相处嘅时候，点解你会觉得你识得同你妹夫，同埋你阿妹点解识得同你阿姐阿嫂相处啫？冇可能噶， 嫂女朋 咁叫啦， 意思系咁啦，女朋友 佢哋当晒系噶啦， 系咯， 系嘅咩？ 依家未結婚，一定係咁稱呼嘅。 係係係， 係咪啊？ 係咪 啊？ 當然啦。 係咯，咪咁你咪理解個情況咯。咁你要企下喺你個妹嘅角度先解決到呢個問題啊嘛。咁你都要同個女朋友講下呢樣嘢。喂，真係有啲嘢要好清楚嘅。你同佢係一同一條腸出嘅，嗰、那個就外人嚟嘅。佢唔係做翻，佢係要做翻 double 嘅嘢先可以入到呢個家庭㗎。 喂，我想問你阿妹嘅男朋友咩角色啊？ 基本上咁嘅。咁阿妹男朋友咧喺度住咧，仲耐過我女朋友嘅。咁但係喺 currently 以嚟呢係咁呢一兩年呢先開始會負責返啲屋企嘢。咁之前呢就因為某啲原因啦，佢就幫細妹還債。係啦。 幫你妹還債。 咁仲復仇啦。 變咗幫你妹還債嘅時候呢就順便我幫你還債，不如我過嚟呢度住啦咁樣嘅。 唔係。 唔係又係好煩嘅。咁嗰邊 嗰啲住下住下走埋住咯，唔使解釋噶啦。 你嗱，我覺得你咁樣，你一面對嘅麻鬼煩 Panadol 問題咧，就係、是、主要你諗下，你應該如果你冇女朋友，如果你阿妹冇男朋友嘅時候。你同你阿妹依家父母就离异，跟住家姐嗰啲就搬走晒啦。你同你阿妹应该系点样相处嘅先？因为你唔记，因为你唔记得咗呢样嘢。你 handle 紧你女朋友同你阿妹嘅瓜葛，多过你同你阿妹之间嘅瓜葛。 其实你哋潜意识大家都有想似个你两个家姐快啲嗱临有个机会是打边走咗咁安乐晒啦。依家潜意识系咁噶，喂，但你话我听，我冇打算 handle， 咁唔紧要，咁你唔该生性，你自己第一个搬走。 系啊。 你搬走就翻自己嘅天地，你中意里面十日唔洗碗唔换底裤都得。但如果你一齐相处嗰阵时候，你大家真系要谂一个方法，谂一个好啱嘅 timing， 倾清楚应该点样相处落去。 因为你要明白咁样一齐住咧，好多嗰啲唔抵得嘅。其实你女朋友可能冇乜所谓，我洗开衫洗埋你嗰啲咯。不过我点解你次次都要我洗埋你嗰啲咧？洗十次之后就会怨。你明梗系明，你用有几难明啫？你唔好 exactly 多啲问题唔喺度啊！因为你如果任何小问题唔解决咧，只会引申成大问题嘅啫。你到呢个关口，佢哋美国六国大风上拎铰剪同埋刀出嚟挥舞闹交嘅时候，你就要 handle 呢件事。如果唔系，你就叫你女朋友搬走啦。一系就你搬走啦， 你哋一齐搬走咯。 系啦， 系啊。你问妹妹，你话 明唔明啊？ 或者你问妹妹，即系冷静地，唔系盘嗰啲。你话即系如果我同女朋友搬走，你有冇能力一个人照顾屋先？咁、 啊、 如果佢答你冇嘅，咁大家要商讨一个一齐住呢间屋嘅方法咯。咁如果佢答你嘅，咁我搬走啦。咁又系另外一种课题，就唔可以而家即系呢件事系冇错对啊。最错咧就系嗰啲死人父母。生几件跟住自己离婚，冇谂清楚又生嗰啲，最初系佢哋，你哋而家咧就要喺度还紧债。 呢啲问题咧，亦都引申到咧好多家庭嗰啲纠纷嘅问题咧，就系咧无端端拍咗个新女朋友咧，咁个仔咧就带埋个女朋友嚟住啦，即系好多呢啲问题啊，无端有个阿家姐个男朋友咧就攞埋过嚟住啦，咁样其实冇谂到屋企人嘅感受嘅，又系嗰一个厕所，无端多咗个人要 share 多啲嘢，阿妈就梗系嗰啲以外冇乜所谓啦，咁样嗰啲咪叫佢翻嚟饮汤啦嗰啲嘢嘅。冇年青人咧，系会识得谂第二啲问题嘅。你无端端同你女朋友拍拖咁样，点解叫佢搬过嚟住啫？你有冇谂过你自己作为阿哥 放钱咯？的位呢个系政府嘅问题嚟嘅，因为香港 呢个就讲完啦。所以有食得咸鱼抵得渴，女朋友嚟到咧就你肯定佢会同阿妹互片噶，咁啊大家系打死佢噶啦。 喂，咁啊而家 你快啲 handle 啊，因为你 会嬲个厕所成。 你依家佢哋仲系你依家仲系未开拖闹交，佢仲系 send message 数不时咋，就嚟闹噶啦。 真系要 handle。揾一個好 其實我相信咧，佢哋唔會話即係當面鬧交嘅。咁因為呢期我女朋友佢都講清楚關係咧，佢都已經暫時就搬走曬啲嘢離開咗噶啦。 阿 K 啊，你係咪覺得佢哋唔會當面鬧交或者暫時冇問題就係解決咗啊？如果係，你唔會打呢個電話上嚟啦。我哋而家唔係講緊你眼前嘅問題啊，我係講緊長遠應該點樣行呢條路啊。就算佢搬走咗，你都要趁呢个 timing 嗰阵时候，慢慢同我妹倾清楚，以后你哋嘅相处方法或者你哋点样住嘅方法啊，唔系见招拆招，今日搞掂就算啦。 系咪好唔妥啊？你同你细妹已经。 因为佢搬走咗咧，佢都会翻嚟，考完试之后过嚟住下个 weekend 啊，嗰啲咁嘅嘢咁啊，都会有问题噶嘛。 系咪？ 最主要咧就话唔系冇计倾，而只不过系都系头先咁讲啦。每次好严重地咁倾完之后咧，佢嗰、那个。惰性又出翻现，可能一头半个月到，咁就故大复萌咁样。 好啦，咁就要研究究竟你同佢倾嗰阵时系点样倾啦。你用咗好严重性咁同佢倾，咁如果你有一种落 order 咁嘅心态咧， 唔系，基本上我都讲到明噶啦。咁就话嗱咁嘅，我作为阿哥，咁我唔系话真系为你，即系对你衰，话乜都要推责落你度。咁我始终有一日，即系我都差唔多三十岁人啦。咁我始终有一日，可能过多一两年之后，我都搬走噶啦。咁搬走咗之后，屋企啲嘢都系你同你男朋友去处理噶啦。咁如果你都系将啲嘢俾晒你男朋友做，咁你男朋友总会你男朋友依家呢个 moment 可能工作冇咁繁忙，冇咁多烦恼嘅时候去做，梗系冇问题噶。咁但系。当一有烦恼啊，一繁忙嘅时候，咁脾气一定会差噶啦。咁到时打揽炒嘅啫，咁我都咁样讲埋呢个 point 出嚟俾佢听。 你傻，佢当然傻啊， 报事，报事， 等等先，等等先，你真系做哥，我就系卅岁喎，报事快， 11:30啊！ 你同佢讲，佢同佢男朋友之间问题 系咯， 咩关咩事啫？ 佢一向有冇做开家务先？佢冇做开噶嘛？ 你觉得你连呢样嘢都讲埋？其实根本呢样嘢系最唔应该讲嘅。 你成件事讲呢个嘢个。 背后动机就系你想推卸呢件事。嗱，林，你快啲搞掂翻，唔好怨我你。呢个唔系一个做阿哥嘅态度啊，你明唔明白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佢一向嘅做开家务嘅，突然之间冇做，我又明。佢一向都唔做开嘅，佢点会你呢番说话之后做啫？你仲话佢惰性？我系你个妹，我都唔明你讲乜。 唔系因为咧，因为好老实咁讲啦，喺近呢几年里边咧，咁我亦都系眼见佢男朋友咧喺个做家务嘅态度脾气上边咧，可能系会即系可能以前大概五六年前到，佢唔会发我细妹脾气嘅。咁可能但系近呢几年嘅时候咧，都见到有呢啲象走出嚟噶啦。 嗱呢啲咧就唔系道理 handle 噶啦。老实讲，佢呢一刻你个男朋友啫，你点知？你话你一年之后一头半载搬走嘛，到时佢系咪呢个男朋友都唔知啦。你要佢解决系当刻嘅问题啊，你想佢成长同你一齐成长系当刻嘅问题啊。佢同佢男朋友点样相处呢，佢亦都可能见到阿哥同佢嗰个阿女朋友都系咁衰噶，你都睇唔到噶，系咪先？ 几多岁啊，妹妹？ 廿四咋？ 佢梗系想叹下做下公司 啦。 已经冇爸爸妈妈锡啦，梗系希望个男朋友做晒所有嘢啦。咁你应该同个，你应该唔系我系个哥哥咧，我同佢同个每个男朋友讲啊，即系话翻啲喂，你唔好咁我，你帮帮佢，一系你就教导佢啦，你闹佢都冇用啦。将个波，如果你要抛个波咧，就咁抛俾男朋友，就唔系同个女朋友，唔系同个妹讲翻佢男朋友啊。 系啊，真 唔系。其实呢个我都有谂过去同个男朋友倾嘅，咁但系亦都。即由於對面嗰、即佢男朋友嗰邊咧、至少就係得佢同埋佢自己細妹兩個相依為命， 亦都唔中意識得做家務嗰啲嘢啦。 咁佢即係明眼人，即家人都見到就係話呢個阿哥係好錫個細妹嘅。 嗯， 咁大家就分析咗出嚟，即我同我女朋友就大家分析咗出嚟，可能。细妹就见到自己男朋友个哥咁样对， 哎呀，你收埋你嗰啲把鬼分析啦！呢、這个点会系分析啊？同女朋友吹水嗰啲嘢，点会咁样拆到件事啊？你外公妹点会系咁谂啊？唔关事噶嘛，人哋嗰边咁如果有童年阴影嘅，你又会觉得有关事啊？你而家要处理嗰样嘢唔系呢样嘢 ，OK？ 我俾你当系分析到呢个个原因出嚟，帮唔帮到件事啊？帮唔到啊嘛！你而家黑下要解决嘅就系、是、你其实好简单，讲到尾都系啲死人父母啊，生咗你哋出嚟又唔理你哋。咁你困喺间屋里面四个人唔够住嘅，最佳解决方法就是但一边离开，你谂方法令到自己强壮，令到自己可以搬出去住，咁件事就解决咗噶啦。 而再者，我 Day One 头先已经讲咗，就话你要 handle 下你同你阿妹之间嘅关系，唔好沟咁多嘢落去啦。佢男朋友啊，你女朋友嗰啲嘢啊，你明唔明啊？你都唔识同你妹相处嘅时候，又要加埋嗰啲女，你更加唔会识相处噶。 我系你个妹，听见嬲死啦！你同你个街外人女朋友分析完之后，你批判我。你又咪当我系妹啊？我系咪亲生啊？ 然后有错， 有系咯，打鬼嗰啲分析真系。 喂，你谂下啦。 嗯，拜拜。